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迪老师，来自 VIPK 的。今天呢，将和大家分享一首诗，叫做《夏日之眠》，希望能在这个炎炎烈日里安抚你们的焦躁。我在冬至的夜里起床，借着昏黄烛光穿衣裳。夏日里可完全不一样，天色未暗，便要去睡觉。我在床上东张又西望，看着树上鸟儿蹦蹦跳，听着大人们的脚步声依然在大街上回响。若是你，岂不倍感哀伤？天空明亮无云又蔚蓝，玩耍与我来说多有趣，却要在大白天就得上床。 In winter, I get up at night and dress by yellow candlelight. In summer, quite the other way, I have to go to bed by day. I have to go to bed and see the birds still hopping on the tree, or hear the grown-up people's feet still going past me in the street. And does it not seem hard to you when all the sky is clear and blue?And I should like so much to play, to have to go to bed by day.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呢，莲石桥、莲石东路青塔桥东侧铁道桥下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车辆的事故啊，目前受其影响，铁道桥下南北双向道路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避让。另外呢，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呢已经排队到功德寺桥西了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同时，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也是车行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 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什刹海是首都北京的一张名片，大运河申遗成功，北京地区的4个遗产点中，除通州运河之外，其他3个都在什刹海周边。在元代，什刹海曾是南北大运河北段的起点，也是货物集散的码头，也因此带动了鼓楼大街一带，形成了 CBD 商圈。那么为什么在什刹海修建码头呢？这个提议又是谁发起的呢？当年的码头又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曾经重要的码头经过历史变迁不再承载码头的功能？ 我知不知道京杭大运河跟什刹海有关系？ 不知道。 就这里的水应该是可以给周围的人去生活用，一些洗碗啊，平常日常生活中用水。 完全没有想过。 是什么影响了什刹海的前世与今生？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为您揭晓。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用声音触摸历史，用电波聆听文化。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在周五的晚上啊，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 太想过周末了是吗？哎呀，不过没关系啊，赵亮，我知道你为什么特别想过周末，因为今天我们这个选题真的特别适合周末去。 对啊，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呢，仍然是咱们大运河文化带的系列节目。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到咱们这一周的最后一站啊，咱们来到了北京什刹海。昨天呢，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前瞻，我们是到了积水潭啊，是今天这个意义的积水潭啊。在西海逛了一圈，那也给大家做预告了，今天我们会有2位重量级的嘉宾给我们这一次的大运河文化带的系列节目来一个强势的收尾啊。来，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一丹啊，是主要是策划了这一期的选题节目。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2位嘉宾老师。首先是著名的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的专业研究员蔡帆老师，您好。 欢迎蔡老师。 另外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吴文涛老师，欢迎吴老师。 欢迎吴老师。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非常有幸能跟2位老师呢相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一周啊都是咱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个节目选题啊，咱们从大运河这个源头啊一直顺流而下，到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其实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小小的终点，一个 小小的收尾。 我们是到了什刹海。那说起什刹海啊，我想说说，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来北京工作的我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其实这些年来你会发现，如果一提到北京，咱们就这么说，到北京旅游，到北京游玩啊，不像以前了，故宫、 长城啊，一定要是去这些地方。你要是年轻人到北京，那我首选可能就是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什刹海，是吧？划划船，哎，这个是可能是很多喜欢这个北京文化的年轻人他们的首选之地啊。那么通过昨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也了解到，其实还真就是这个地方在古代它也是这么热闹啊。那今天跟二位老师聊一聊什刹海的它的前世今生是怎么样啊，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的。那在今天什刹海，我们说的后海、前海这两个地方，又有哪些历史遗迹是可以让我们去挖掘他们的故事的，好吗？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仍然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向大家敞开。我们上下半段是依然是有问题，回答对的朋友呢，能够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那一丹，咱们这样，咱们还是带着问题聊，好吧？咱们先把上半段的问题抛给大家。 没错，上半段的问题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问大家呀，为什么元代以后大运河的码头不在什刹海了呢？哎，其实刚刚我们在片花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哈，为什么经过历史变迁，非常重要的这个码头后来变成了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景点啊，到底是为什么？这里边有三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是上游水少了，因为水少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承载了这个码头的功能。B 呢是皇城格局改变了，因为皇城啊，它这个经过历史的变迁，每个朝代都不一样，所以呢皇城格局改变了，它这码头就不在什刹海了。 C 是什么呢？是漕船太多拥堵了啊。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啊，现在你看北京交通是堵车，当年是堵船，是吧？在北京是到底哪个选项呢？跟大家提示一下，这是一个多选题，大家可以多选啊。 而且跟二位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答案其实也就不言自明了。 没错啊。那其实说到什刹海，首先还是要说一说什刹海的起源。我现在大家可能，我问问赵亮吧，你知道什么叫什刹海吗？为什么叫什刹这两个字？ 不知道，我要请教二位老师。 你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大概反正有一个方向，瞎蒙一个哈，就刹那就是古寺呗，是吧？ 对， 可能有寺庙啊，请二位老师带给我们专业的说法，专业的解读。 好，我们请吴老师先说。 关于这个什刹海的名字的来源啊，有好多种说法哈。民间传说呢，有说叫什教海，什么沈万山在这埋了财富，埋了十个地窖的财富，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叫词杂海的演变，说是因为是原来运河流经这儿嘛，设了十个闸周边，所以它有什杂海转名过来的，这都是传说。那么有比较靠谱的两种说法的是，一个是四夷水名，就是因为旁边有这么大一片水域，像海，元朝的时候叫它海子，是吧？有特别大一片海，所以呢就是旁边就有个寺庙，就以这个海依着水边那海子名字来，它叫什刹海。什刹这个本身也是，什刹海这个本身也有佛教 佛教的一个意思， 佛教的一个意思在里头，相当于法海无边啊，或者什么的佛海无边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所以呢有一座寺庙，明代万历年间有一座寺庙就叫什刹海。对，所以呢就是也有，就说因为这个寺庙很有名，那个地经景物略里头就有记载，就说京城梵语莫若什刹海子，就说最有名的一座寺庙，这是因为这个海以寺庙为名，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它的周边寺庙特别多啊，这个叫什刹九庙啊，就是说因为特别多的著名的寺庙，所以呢这片水域呢也就叫了什刹海，就两种说法。目前这两种说法都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啊。 所以什刹海的什呢是什锦的什，代表多的意思嘛，是不是？然后呢刹就是古寺的意思，所以我们其实去什刹海周边的旅行的这个景区看一看，会发现它周边的这些小寺庙啊特别多啊，这个可能就是什刹海的来源。 对。 那我们说这个大运河文化带的话，那其实就是提到这个大运河跟什刹海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其实它就牵扯到什刹海的一个历史沿革哈。那这样蔡老师在给我们说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听一听一丹的一段采访吧。 对，看看北京的朋友们还有外地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对于这个什刹海跟大运河的关系到底有怎样的了解，我们听一下。 两位是第一次来吗？ 是第一次。家长说这边 挺好。 你们知道京杭大运河吗？ 听过。 知不知道京杭大运河跟什刹海有关系？ 不知道。 知道这个什刹海它跟大运河有关系吗？ 好像北京的有水的地方基本都跟大运河有关系吧， 是吧？你知道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水源地那种感觉，存水完了之后给周围的居民用，就这里的水应该是可以给周围的人去生活用，一些洗碗啊，平常日常生活中用水。 哎呀，这个角度还挺新的，完全没有想过。哇，很有意思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玩。 这个你知道，就是过去人家那个宫里头，你知道，就是皇上运东西方便，他这走陆路的少，就肯定是走水路的比较多，你知道，就直接进去了，你知道，就方便。嗯， 嘿，刚才这一段采访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 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其实可以，这个可以能看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都来北京玩，甚至有很多咱们老北京啊，当地的百姓，其实他也不一定就有完全正确的解读和这种文化方面的这种知识哈。那请蔡老师还是给我们说一说吧，到底是吧？这大运河跟什刹海是怎样一个关系，以及这个历史的沿革，不同朝代的它的这个特点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来说呢，这个什刹海在北京人读音呢叫什刹海，什刹海， 嗯， 就是这个中间那个音呢就读的比较弱 啊。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这个什刹海刚才讲说这个它是个寺庙的名字， 嗯， 你比如说颐和园后边有一智慧海， 嗯， 智慧海它也是个相当于这个意思。 嗯， 在什刹海这一块呢，在历史上来说呢，最早它是永定河一个故道形成的一个水面，叫三海大河啊，叫有这个称呼。实际上从金代开始呢，这一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水面。 哦， 金代呢就叫白莲潭。 白莲潭， 哎，这个金代的这个中都呢在广安门那一带。可是他呢相当于有建了一个离宫，就是北宫的呢是在北海， 嗯， 就是白莲潭的南边呢给他圈到他的太液变成太液池了， 太液池了，嗯， 北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潭呢，就是实际上读滩，积水滩，他这个呢就是灌溉用。金代呢有文献记载，就是开白莲潭东闸灌溉，获得了丰收。这个，再有一个就是金代的到通州的运粮食的有一条运河，是白莲潭到通州的，所以这个什刹海最早的历史呢有明确记载，就是金代就已经有，元代的郭守敬修这个。京杭大运河，就把杭州那边的南方的粮食运到了 北京， 运到北方。他到了通州以后呢，就是通州到北京这一段呢，一个地势很陡，就是通州的海拔高度也就是不到20米，像北京天安门就是43米，就差20多米， 就不好过来， 非常困难。而且这个水呢它陡了以后这个水停不住。 是。 北京城呢过去就是像金代和后来都靠着主要是靠玉泉山的水。所以这个元代初年郭守敬就引玉泉山的水引到了积水滩。就是做漕运，就是叫玉泉河。但是呢它这个后来叫灞河。这个运量很小。最后就是开京杭大运河，把山东段开完以后，就最困难的剩下进北京这一段了。这个郭守敬在北京搞大运河建设30年以后，才找到了白福泉。把白福泉的水引到了瓮山泊，现在的昆明湖。再从昆明湖沿着现在的长河，就到积水滩。所以元代的积水滩的面积呢，要比现在。的大很多很多，包括城外的原来填埋前的太平湖，还有就是那个西海的这一块， 全都是积水滩的， 全都是，完了是后海前海，这个三个海分呢，是元代以后，到明代，大家注意这个元大都到明永乐迁回北京， 中间隔了将近50年。 嗯嗯， 就是明朱元璋的首都在南京。 对对， 所以他那地儿不是首都以后，他那河道 荒废了，其实 哎， 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治理了。 嗯， 这样呢，就是淤积。 嗯， 所以呢 没法运了。 对，那一段也没有搞运输， 也也对 吧？ 就是你后来再想启用就比较费劲了，是吧？ 后来就是永乐皇帝要当了北京做首都， 嗯， 第一件事要修故宫， 嗯 啊， 就要用运河，用建筑材料， 啊， 用木头啊，运什么？ 嗯， 再有就是要解决这个运河的问题， 嗯， 所以。 嗯， 这里头就产生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元代的时候呢，它积水滩整个的面积很大， 嗯， 叫轴炉碧水啊，整个都是汪洋一片， 哦， 嗯， 到明代呢，就是缩小了以后呢，还有就是由于北京城市， 嗯， 城墙啊， 嗯， 徐达把城墙， 嗯， 把北土城往南缩到现在这个位置， 嗯， 就把积水滩最北面那一段隔到城外去了。 哦， 这个城里边呢，又要修这德胜门这个路， 嗯， 就把西海， 嗯， 就是积水滩给切开了。 切开了，嗯， 切开了，它剩下就是前海和后海。 嗯 嗯 嗯， 嗯， 这个由于水的减少以后，出现一什么问题呢？ 嗯， 那，这个皇宫的供水呢，就受到了这个水的一个是减少。一个呢，水的污染的问题。 哦， 元代呢是从玉泉山直接引水到宫城，叫金水河。 嗯， 这个明代以后呢，怎么办呢？就从西海直接开了一条河。 嗯， 不跟后海连着。 嗯， 开了一条河，直接绕到了北海的现在的北门这个位置。 哦， 叫转河。 嗯， 哎。转到这儿以后呢，它要直接先进北海， 嗯， 剩下的呢，这水呢留在前海， 嗯，啊，是 前海的水呢， 嗯， 富裕了再流到后海，所以有个人说，这个海在中间怎么叫后海？ 怎么叫后海啊？ 对， 后海是它最后水流过去的。 哦，所以叫后海。 蔡老师真不愧是运河水系专家。昨天这还有人说，千万别说北京这水。太费劲了。 哎，可是蔡老师，你这寥寥几句话就说得很明白了哈。 对对对，您这说 对， 对，是其实解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啊。 哎， 为什么 叫后海？没错，是的。 哦， 其实刚刚我们蔡老师聊到叫积水滩而不叫积水潭，其实跟我们今天说的积水潭还是两码事儿啊。但是呢，积水滩的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碑记是在什刹海。那我也特别做了一个采访，我们请到的是什刹海地区的这个北青报的一个记者带我们去看的。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京航运河积水潭港碑记啊， 对， 今知什刹海原为高梁河古河道之一段后建形成湖泊，今代为白莲潭之北部水域，元代名为积水潭，或称海子，晚明后时有什刹海之称。 对 啊，哦， 对， 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诏命营建大都城， 对， 历时多年告成元大都。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在元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都城的中心。 对，是的。 嗯， 您看在后面也提到这个元代通惠河建成后成为这个京杭运河的北端大港。 嗯，世界驰名之京杭运河， 北 起元大都城积水 潭， 南抵杭 州， 迢迢3000余里，为沟通南北交 通 之动脉，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意义。哦，这个说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刚才一丹是在哪个碑？就是积水潭的。 这个有一个碑叫做，它这个碑的全名其实，其实它这个全名就叫做京杭运河积水潭港啊，这个地方，旁边有一个特别大的石碑，因为它上面的字非常的斑驳，所以我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吃力。 嗯， 在这儿特别要感谢一下什刹海街道办事处的这个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北青报社区报的这个王安，带着我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地方。 嗯，我觉得刚才通过蔡老师的这个解答哈，这番解释，其实我们那个题目的我们上半段第一道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已经出现了哈。那一旦给我们公布 布一下吧，标准答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其实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应该由吴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好啊， 这个答案是什么？ 您先公布标准答案。 就是这个为什么元旦以后大运河的码头不再是上海了。 行吧，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刚才蔡老师也说到，一个是上游来水减少，水源减少，水源减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治理不及 不 像 及时 不及时，不像元朝时那么，因为它毕竟不是起初不是都城了嘛， 对， 管理疏于管理，所以它上游的闸坝呀，包括那些引水渠啊，都已经毁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等到永乐升北京为升北平为北京以后，作为京城以后，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明十三陵陵墓，皇帝的陵墓在那个昌平，就现在昌平一带，也就是我们白富泉上游一带沙河的上游地区，修皇陵。那么皇陵是龙脉，不允许破坏它周边的水系。所以在明代对于白富泉到昆明湖这一段的渠道也是疏于管理，也是放弃，这是一个人为的原因。那么自然原因呢？明代以后，北京华北地区处于一个干旱期，本身自然的降水和水源都在减少，这是上游来水减少。那么另一方面，北京城它的皇城的建设比元大都时候的那个皇城，它是向东扩，向南扩。在永乐年间，先把它的南城往南移了，就是把文明门元代文明门以南的一段通惠河河道就圈到了皇城里头。然后呢，东边呢，他把这个齐河楼，就是从东部崖桥下来，从万宁桥下来的这段河道呢，他也。这是宣德年间，他也给扩到了东城墙，东皇城墙里头去了。你想河道被圈到皇城里了，老百姓肯定是进不去，船肯定也进不去，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车都不能穿中南海而过，对吧？就是这意思。所以呢，这个皇城格局的改变也影响了这个通惠河河道的运行。 那也就是说，明代您运粮，那到这儿那就别运了，是吧？ 对，你 只能走水 到大通桥那个位置， 对吧？那就走路 到朝阳门。 走路吧， 朝阳门或者东直门。 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上游这个事儿呢，白福泉引到瓮山泊的时候呢，它开始是从东往西流。这个十三陵建了以后呢，这个工部申请过说要修复白福引水。这个堪舆家，堪舆家就丰润先生说了。祖宗坟前水不可倒流。中国的河水是从西往东。 好，蔡老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再讲。好，一段广告。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30，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一转，0160-685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这什刹海的意义和影响呢，就非常大了。我们说到运河的最北端，那就是什刹海，当年呢被称之为叫积水潭。它的地位和作用呢，那么维系大都城。我记得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对城市的依托，往往说呢，那么一方面需要的是粮食，需要的是水源，需要的是燃料，那么很重要的燃料和水源都集中在积水潭。当时元大都呢，它是很重要的码头，那么从南方来的粮食和相应的一些物资呢，源源不断的通过大运河来到了积水潭。我看有些史料记载的就很有意思嘛，当时提到叫川陕豪商，吴楚巨贾，非番一围，劲敌碾下。意思就是说呢，当时无论是四川的、陕西的一些豪商，还有像吴楚地区、像南方的一些巨贾大商人，坐着这个船，好像这飞帆一围，一杆下去以后，就坐着船呢，把这些东西都直接到达了什刹海，叫劲敌碾下，叫皇宫之下呀，这些物资源源不断的运来，这维系和支撑着大都城。当时大都呢，我想在那个时期呢，作为世界城市，那当之无愧。支撑着这个世界城市的就是大运河。大运河最北端那是源源不断的这个大码头，就是什刹海。它的故事呢，我觉得要和大都城连在一起。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刚才随着一段谭烈飞老师的每一天啊如约而至的这个预告啊，我们再次开启咱们今天啊 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我们的终点站就是来到什刹海。今天还是选题策划人一丹由我来共同主持啊。我们再来欢迎一下今天二位重量级的嘉宾，著名的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凡老师。 欢迎您，蔡老师。 大家好。 蔡老师，上半段话没说完，别着急，一会儿慢慢说。 好嘞。 另外是我们北京主都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吴文涛老师，您好。 欢迎老师。 咱们接着上半段那说啊。刚才蔡老师那个话被我们打断了，咱们这个广告时段出来了哈。 对， 您这个说的我特别特别想听。为什么这水会改道啊？ 对， 您再把这个接茬给说完。 实际上，这个北京的水源元代郭守敬的时候解决的是最好的。他在北京调查了30年，才找到了，就是温河上游沙河这些10个泉。他通过了修了60多里的白虎凤山河，把这些泉水引到了现在的昆明湖，再从长河引到了积水滩，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元朝灭亡以后，到永乐迁都回来，这40-50年，这个白虎凤山河就没有人管，所以就荒废掉了。工部就打报告说，要修复这条河，可是勘验家说呢，你这条河的上边10里是从白福到马房这一带是从东往西流，祖宗坟前水不可倒流，与江山不利，就这几句话就把工部的报告给枪毙了。 嚯， 这个枪毙以后呢，现在等于水就减少了，只剩下玉泉山一个泉，原来10个泉剩一个泉，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什刹海面积就是减少以后呢，但是它仍然是大运河的供水的水库，不是码头了，但是它是水库。船为什么不能进来？刚才吴老师讲了以后，就是皇城呢，就现在的南河堰大街，原来是走船的，这个皇城里边的人呢跟宣德皇帝说，这太吵了， 太吵了， 宣德皇帝说，把这个皇城墙往东移一下，就移到现在的皇城根这遗址公园这个位置，就把南河堰大街给圈到皇城里头了。 这南河堰大街就是通惠河的河道。 他过去这个通惠河是要从正义路台一厂二条船板胡同，过北京站出东面门，所以这个明朝的通惠河很重要的改革就是从东面门开始，修了一个大通桥，桥下有一个闸，明代通惠河又叫大通河，就再也进不了城， 进不了了，把这个水路给你掐断。 对，其实蔡凡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些大家就特别清楚了啊，到底什刹海它这个跟大运河之间的这个水系的关系。但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时段特别放了一段接彩，这里面有一个老北京人就说，哎呀，这个什刹海这个积水滩啊，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当年皇帝自己本身要供皇粮用的，所以是皇家专属。哎，我就特别好奇啊，想问问这个蔡老师和吴老师啊，这个地方到底当年是运皇家的粮食呢，还是其实它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就是说我民用也是可以用的，不只是皇家来用，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蔡老师。 实际上这里涉及到就是中国大运河修建大运河的出发点和目的。从春秋修邗沟开始到清朝末年大运河停止，实际上一直是大运河朝着首都修建。这个就是大运河，就是皇家一号工程，就是国家一号工程。 国家一号工程。 他要首都，像在北京大都作为首都以后，大都人口100万。就是把河北周围的粮食，老百姓都不吃，都未必能供应得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他发的工资啊，他是多少担？ 按粮食计算， 就是发粮， 俸禄就是按 俸禄，就是除了银子以外，必须要，因为这中国这个交通不发达，商业不发达，好多人说你发了银子，你可以去买粮食，但是它市场它没有市场，它没有粮食，所以这个粮食就变成国家的命脉，大运河呢就要把 像北京作为首都以后，有八个省分摊这部分粮食， 嗯， 要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城。北京城呢，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运转的粮食， 嗯， 文武百官，还有多少万军队， 嗯， 啊，这些就是 都是从这个地方， 实际是就是说公务员。 嗯 对粮食 现在说是公务员、嗯、啊 公务员 对 完了如果他们没有粮食他们会把周围老百姓的粮食吃光、 嗯、 那老百姓就没得吃、 哦、 就没了 所以这个必须要用国家大运河来保证、 嗯、 所以你想他这样一个国家工程他所带来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带来这个整个沿途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对吧？ 没错。 所以这个当年不说这个什刹海是那个时候的 CBD 嘛，是吧？ 哦、对，商圈嘛，啊、哦。 它运河呢是这样的，一年呢春秋两季， 嗯， 运这个粮食， 嗯， 它是有时间限制，很严格的， 嗯， 在这个时间里头，运粮船是优先的， 嗯， 在这之外， 嗯， 它有经济上。啊，它的日用百货，它的来往、 哦、 这交通 茶叶、瓷器、丝绸，嗯， 都可以通过运河源源不断， 嗯， 所以这个运河是南北交通的一个大动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嗯， 哎，那我问问吴老师，那当年呢？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元代的时候，咱们现在还能找到？资料嘛，就是说看到那个时候的，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什刹海，那个时候的烟袋， 多么的繁华哈！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哈，有那么繁华吗？ 是在那个元朝的那个史书记载啊， 嗯、 就什刹海周边，而且那个时候不叫什刹海，叫海子， 海 叫积水潭周边、 嗯， 是有很多这个集市、 哦、 啊，贸易非常繁盛啊。 嗯 这个《西京志》里头就记载，它有什么米市、面市、 嗯、 鹅鸭市、果子市、珠宝市、那个帽子市， 哦、 就是卖帽子的啊， 哦、 皮帽市啊、 嗯， 就皮货呀， 嗯、 来自那个就是各穷汉市。什么叫穷汉？叫劳动力市场。 哦， 哎，就是码头工人呐、啊，临时搬运工啊， 嗯、 什么这种啊，人就是人力资源的一个集市。 嗯、 还有什么财炭市，就是。 嗯 北京取暖呀、啊 嗯， 烧木材呀、 啊， 烧那个木炭呀、 啊 哦，就还有这样的一些集市、 嗯， 它这周边是分布的很多很多啊， 嗯、 这都是明确记载的、 嗯。 然后呢，周边不光是有这些市场，还有亭台楼阁、 哦、 水榭歌台、 嗯、 啊，文人雅集聚会啊，这个喝酒、 嗯、 是吧、 嗯？ 搞点娱乐活动哈、啊 嗯， 这都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其实这个文化就非常兴盛、 啊，对，很兴盛了，就是它是一个围绕。这个码头物资集散地嘛、 嗯、 那么相应的商业性的商业活动和娱乐性的这个活动就都很丰富啊、 嗯、 当时有一个就要是很热闹的市井场面、 嗯、 就是比如说有东南亚进贡来的大象、 嗯、 啊这个就在前海往西一点有象房， 嗯 啊，您这大象一到时候就要来洗象。 对，昨天我们这个问题就是， 是吧？ 他这儿除了是这个码头、 啊， 还承担着洗象池的这个重用。 对，然后就会引起老百姓的围 观， 啊、 哦， 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像是一个狂欢似的这样一个节。还有些风俗记载，妇女周边的妇女会。到这儿来集中这儿一起来洗衣服啊，来垂衣啊，这都很 太繁华了啊，特别想穿越回去看一看 啊， 当时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因为太热闹了， 嗯、 就市井繁华地嘛，所以宣德皇帝觉得这挨着。东墙根就这么一个房， 太乱了 ，所以他得管一管， 嗯、太喧闹了， 啊、对。啊，现在这个鼓楼大街、鼓楼西、 嗯、 那个西大街和那个的南锣鼓巷、啊 嗯， 这片的商圈其实都是根源于那个时候、 哦、 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嗯， 但是呢，这个烟袋斜街应该是清朝以后才 哦，烟袋斜街嘛。 啊、 哎，说到烟袋斜街、 啊， 那么我们还要给大家出一道题。 好、 嗯、 啊，那行，这个今天这个题高大上哈，这一单是站在烟袋斜街给大家出的啊。 哎，应该说，对我们来。听一段吧， 好吧， 来听一段。 烟袋斜街， 对， 大家好，我是一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位于什刹海的街道的起点，叫做烟袋斜街。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街道它其实是斜着的。其实，在什刹海周边的很多街道都是斜着的。这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寓意呢？给听众朋友出一个问答题：为什么什刹海周边的街道是斜的呢？ 对，刚刚出了这道题啊，为什么、 啊、 对，为什么什刹海周边的街道是斜的呢？ 嗯， 其实这里面有几个选项给大家，赵亮来念一下吧。 啊，这个选项、 嗯、 我是说选项之前、 啊、 我特别想这个说说这个烟袋斜街的故事、 嗯、 就特别好的是我说这不是什么历史故事啊，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故事。 哦、 嗯、来北京呢，当时就是朋友说到哪玩，说到鼓楼玩，烟袋斜街特别好啊、 嗯、 我当时去的人特别多， 嗯， 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烟袋斜现在它形成的这种感觉是它是一个就是文化交融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它既有特别传统文化里面，然后也有很多外来很时尚文化里面啊，我当时就是感慨颇深。首先我那天是买了一个本子，那本子特别贵，但是真的特别漂亮，牛皮纸做的啊。然后我又买了这个平生第一件这个长衫大褂啊、 哦、 是在烟袋斜街买的。后来我是在这个烟袋斜街啊遇到一个说唱艺人， 嗯， 但是他呢他还真就是特别的就是这个古朴的这种，他也不是说现在的我们说相声演员曲艺演员， 嗯， 他就是真实的，他就还在那撂地儿。然后他唱的什么我也听不太清楚， 就他们 就撂地，就叫 撂 地 是吧？撂地、 啊、 对。 然后呢、 嗯， 他也不指望说能挣几个钱，他其实就是在那玩、 嗯、 啊。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呢，他还给我讲了一段抗日故事，就是说那个北平抗战的时候，有一对这个夫妻有点像潜伏那意思啊，就是咱们的情报工作者、 嗯、 就在烟袋斜街这儿。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以这个化妆的身份其实就潜伏在这里了。后来呢他们的身份遭到泄露，那个女的情报员身份遭到泄露啊，然后呢这男的就带着所有的那个设备就跑掉了，然后这个女的情报员呢还险些落入敌人的魔掌，他还给我唱了一段这个故事，自己新编的、 嗯、 所以特别好玩。所以我其实出来北京的印象就对烟袋斜街特别有好感啊，而且那个地方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不管是整修啊还是治理啊，其实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一段时间人真的太多了，地方又没有多大，是吧？ 嗯、 好，那一丹来说说吧，这个烟袋斜街， 有几个选项、啊， 有几个选项， 为 什么 是斜的？ 为 什 么 是 斜的 呢？其实我觉得刚刚赵亮那个故事也说明了，它这个斜街其实对隐蔽工作还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哎，它里面有几个选项 ，A 是说直线距离最短，方便卸货运货啊，就是斜，就是因为它直线距离嘛很短。 嗯。 B 呢，就是说水面本不规则，沿岸自然形成的，就是水面不规则。所以它才自然形成了这种斜的这个街道、 嗯嗯、 C 就是人为设计，为了与东西南北的方正格局形成反衬、 哦、 ABC 三个选项也是多选题。 嗯，哎，你别说你这几好像都蛮有道理的哈。 对，好像说都应该是对的、啊、 好像都有点沾边啊。 对，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还是欢迎咱们听众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啊、 嗯、 如果您两道问题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咱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好，那我觉得刚才说到烟袋斜街了，咱们说一说这个现在啊，咱们后海、前海，这个地方前后左右的一些历史遗迹吧，是吧？ 嗯、 就是今天我们还能够触摸到哪些啊历史的感觉啊？请二位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嗯 嗯 嗯， 好的， 来吴老师。 嗯， 历史遗迹其实什刹海周边留下的非常多，我们有几个可以想到几方面的格局， 嗯、 一个是商业格局，刚才也已经说到了， 嗯、 就是。从元代大码头啊形成开始出现的这个商业格局、 嗯、 鼓楼大街啊、 嗯、 这个锣鼓巷啊包括沿着什刹海水岸两边的啊这个是商业的一些遗迹、 嗯、 啊至少商业格局目前还保留着。再一个就是寺庙啊，就是我们也都很了解了，很多什刹海周边很多庙，什么广化寺啊，什么火神庙啊，这个普济寺啊，护国寺啊等等，就是叫什刹九庙，对吧、 嗯、 这是九和十，这都是虚指，不是说只有十个、 嗯、 都是 其实就 是 比较 多的意思、 啊、 哎，对，就是寺庙文化非常兴盛，而且这个寺庙文化是包容性很强， 嗯， 儒释道都有、 嗯、 啊、 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格局，我在文化上体现的就是这个文人墨客、 嗯、 名人故居、 嗯、 著名的就是说施家园林也好，王公贵族的王府、 嗯、 都在这一带、 哦、对，所以其实在那一带的老北京人很多都是皇亲贵胄啊。 对、 嗯、 对，就是北京城有个说话叫东富西贵啊、 嗯。 这个西贵呢可能在什刹海地区呢就体现的比较充分啊、 嗯。 首先呢你看从元代开始这边就是楼堂馆所集中的地方，中心台呀、 嗯、 什么都水间呐、啊、中心阁呀、鼓楼、钟楼、 嗯、 然后元代的时候一些文人 聚会的场所，比如长春园呀、啊、什么都在这儿、 哦、 那么明代更是了，明代随着什刹海水面的缩小、 嗯、 那么鼓楼西大街往南一段就更多的开辟为私家园林、 嗯、 啊、 嗯、 咱们很著名的定国公徐达、 嗯、 他的后人的园子定园啊、 哦、 定国公园啊，那个英国公张辅的园子、 嗯、 啊，还有米万钟的漫园、 嗯嗯 啊，刘茂才的晋园等等、 嗯、 很多很多王公贵族的这个都在这儿建立了自己的王府、 嗯、 府地、 嗯、 啊，到了清代那更清王府那更多了是吧、 嗯、 纯亲王我们知道纯亲王府恭王府、 嗯、 庆王府还有这个掏贝勒府棍被子府、 哎、呦 等等很多很多的这种王府都在这儿扎堆， 嗯， 那就是一个风光好啊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文脉啊， 对 对吧？从元代开始，它的中轴线就切着海子的东岸、 嗯、 啊，南北贯通。那么这里集中了很多的这个国家的机构啊， 嗯、 这个文脉也很兴盛啊。我们知道明代的李东阳、 嗯、 啊，他自己号称西牙。他的号就西牙、 哦、 为什么西牙呢？就西海那儿，对吧、 哦、 啊，所以就是有包括清代也有很多这个翁方刚、 嗯、 翁方刚著名的一个文人，他搞的二十四贤集会哈、啊 嗯、 都是在这儿。 就是说这个地方一定是历代文人雅士这个集会的地方。 对。 而且在几百年前就是如此。 对。 嗯 对， 所以非常有历史文化的感觉。 对。 那其实刚刚吴老师说到了一个词叫中轴线。我们都知道北京中轴线申遗啊，也知道这个中轴线对于北京的意义。其实呢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都会听到一句话叫做就是北京它是有龙脉的，这个龙脉是怎么分一个水路一个陆路、 嗯、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水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录音一起来感受一下。 如果咱们把南海中海北海什刹海和积水潭连起来，您看看这像一个什么形状，您看它像不像一条龙。在很多关于北京城市布局的书里都会提到一种说法，这就是北京城的双龙布局，一条水龙和一条陆龙。这水龙就是以南海为龙头部分，湖心岛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是龙尾，摆向西北方向。而北京城里还有一条陆龙，而这条陆龙俯卧的位置正是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一条水龙一条陆龙，两条龙构建起了北京城的龙脉所在。 好，刚才我们又听到了一段讲的是北京的水路水龙脉啊。其实呢我真是感慨颇多，我们即便是分了这么多期节目来介绍咱们北京的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发现仍然还有很多特别值得说应该说的东西仍然没有时间来跟大家展开了啊、 嗯、 我想今天咱们节目最后首先听到的这是李健带来的什刹海这首歌，伴随着音乐声我特别想发表两句感慨啊。因为那天我到后海那儿去的时候呢，真的是我觉得跟我几年前去好像这人更多了啊，而且还不是特别高峰的时段、 嗯、 我真的是很替住在当地的这个百姓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是今天这个市井繁华呀，是吧，游人很多呀，但是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真的是很不舒服的，因为实在是太拥挤太吵闹了。那么我也想提醒就是咱们到北京来旅游的朋友们，一方面你不要被这种特别喧嚣的这种商业所裹挟，其实随处都是景，随处都是咱们北京的文化。再者呢，真的是要大家共同来为我们北京今天的我们的社会的这个景象来服务，为我们北京的环保也来服务，这样我们北京的文化才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啊。 嗯、 那今天是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也非常感谢蔡老师和吴老师。 对对，等一下等一下、 嗯、 还有一个什刹海周边、 嗯、 为什么街道是写的那个答案， 嗯，赶紧公布一下、嗯、 A 和 B 这两个答案啊、 嗯、 一个是水面不规则啊，所以沿岸自然形成，还有一个是直线距离最短方便卸货、嗯、 好的啊。